新疆的人口发展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经历了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到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正在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转变，是经济社会发展、政策法规实施、婚育观念转变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符合世界人口发展的普遍规律。白皮书还指出，随着新疆社会稳定红利的持续释放，未来一个时期，新疆人口，特别是少数民族人口，将保持稳步增长，人口规模持续扩大，人口素质不断提高，人口流动趋于活跃。白皮书强调，新疆人口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然结果，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无法比拟的，也是任何尊重事实的人士都不会否认的。境外反华势力编造所谓新疆种族灭绝的欺世谎言，企图蒙蔽国际社会，误导国际舆论，阻遏中国发展进步，这种用心险恶的图谋注定不会得逞。 我国持续加大残疾人就业帮扶力度，确保残疾人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努力打造政策扶持、技能培训、就业服务、权益维护为一体的残疾人就业保障体系。总台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促进残疾人就业是帮助残疾人增收致富、融入社会、实现人生价值和梦想的重要途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负责人运东来表示，2020年持证残疾人新增就业38万人，残疾人的就业规模达到862万人，面向残疾人开展的政府补贴的职业培训40多万人次。 实施残疾人就业促进专项行动，对通过各种形式就业的残疾人及相关单位均给予补贴支持。同时呢，对于确实通过市场渠道难以实现就业的残疾人，我们呢将开发公益性岗位予以托底安置，兜牢就业的底线。 截至13-5末，我国710万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摆脱绝对贫困，107.5万残疾人得到特困人员救助供养，1000多万残疾人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1400多万重度残疾人得到护理补贴。中国残联副主席、副理事长程凯表示， 残疾儿童的教育水平也明显提高。各类残疾儿童的义务教育入学率已经超过了95%，5.8万名残疾学生进入到高等院校就读，每年都有10000多残疾人进入到大学去读书。城乡无障碍环境不断优化，65万户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实施了无障碍的改造，残疾人的日常出行信息交流更加便利。 国庆消费市场将呈现供应足、品种多、价格稳的态势，预计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有望同比增长12.5%左右。总台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副司长王斌透露，总体研判，今年国庆期间消费市场将呈现繁荣稳定发展态势。受疫情影响，今年国庆消费将凸显四大趋势： 一是本地消费、周边消费、居家消费将成为新热点；二是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更加受到青睐；三是个性化、品质化需求增加，中高端消费热度不减；四是线上线下加快融合，体验式、场景化的消费需求将不断提升。 今年八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明显放缓。对此，王斌表示，这主要和这一轮疫情、汛情等短期局部性因素有关，消费回升的总体势头没有改变。 那么我们分析，10月乃至整个4季度，消费仍将延续平稳回升的态势，预计全年社零总额有望达到44万亿元，比2020年增长12.5%左右，比2019年增长8%左右。 国庆节假期，全国收费公路继续对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免收车辆通行费，免费时段从10月1号0时开始，7号24时结束。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结合国庆假期期间的疫情防控、天气情况和收费公路免费通行情况等因素，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公众出行主要以旅游和探亲为主。 其中省内短距离与跨省中长距离出行并重，小客车自驾出行比例预计相对较高。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孙文健说， 假期的首日出城的高峰突出，后期返程时间相对分散，预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等地区出行比较集中。 截至八月底，全国共完成2393个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厕所改造，109个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服务区的厕所建设的改造。孙文健表示， 目前已在高速公路的服务区新增了充电桩439个，保有量达到了10836个，在公路水路的客运枢纽也在加快推进充电桩的这个建设，为新能源电动车的用户绿色出行提供便利。 为便利老年人打车出行，交通运输部已经多次组织主要平台公司会商。截至目前，各主要网约车平台公司已经在将近300个城市开通了一键叫车功能。 各主要的平台公司均在 APP 首页显示一键叫车的功能入口，并且采用了大字体、无广告，操作流程更便捷，这样可为老年人乘客提供便捷的叫车、优先派单等等的服务。 2021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今天在浙江嘉兴乌镇开幕，本届大会集中呈现了互联网技术最新成果。总台央广记者冯硕、陈于燕、李佳报道。 开幕式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庄荣文表示，面对人类社会迈向数字文明新时代的发展大势，要把握数字文明新机遇，引领数字时代新发展，深化数字领域新合作。 数字经济日益成为经济发展新引擎，数字生活日益成为人们生活新途径，数字文明日益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 我国智慧城市也进入全面发展时期，逐步向县级和社区延伸，乡村信息基础建设不断完善，行政村通光纤率和 4G 覆盖率均超过90%。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副院长李颖欣介绍， 互联网加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深入开展，智慧乡村旅游等新业态不断涌现。今年上半年，农村电子商务取得较快发展，农产品上行持续恢复，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2088.2亿元。 大会还发布了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两份蓝皮书。蓝皮书显示，我国全面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世界范围内反垄断监管不断强化。 中国航展今天首次全面对媒体开放，歼20、运20、空警500、轰6K、歼16D 等众多明星机型齐聚航展。总台记者郭淼、郭翔宇、孙勇报道。 作为世界五大航展之一，中国航展是展示我国综合国防实力的主要窗口。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1研究院展位上，记者看到多款国际一线无人机已经布展完成，阵容之强大，展品之丰富，为历届航展之最。这里不仅有彩虹4中空长航时无人机系统、彩虹5中高空长航时无人机系统、彩虹10无人轻转旋翼机、射手系列导弹等明星产品，而且还有最新款的彩虹6无人机首次公开亮相。在航空领域，无人机高空长航时电子战无人机格外受关注。军事专家傅前绍认为， 无人机的特点是为了飞得高、飞得远，达到跟全球鹰类似的目标，我们采用了结构强度更好的连接翼，因此该机在升限、飞行速度以及爬升率方面超过了美国的全球鹰。 受观众喜爱的航展地面装备动态表演也完成了彩排。中国兵器动态展新闻发言人胡玉文介绍，坦克、装甲车将通过爬纵坡、过壕沟、涉水池、蛇形机动等项目，展示高度的机动灵活性和强大的越野能力。 本次参加动态表演的包括了 VT4 型主战坦克在内的主战坦克产品、履带式步兵战车、轮式步兵战车、全体营车以及拖载火力等类型的车辆，演示内容编队行驶以及各种科目的穿越，包括了纵坡、涉水池、以中心转向以及高速行驶等内容。 本届航展中，首次加入中国航展的国家航天局在航天展区推出了拍照互动打卡区。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观众都争着跟天文一号火星探测器合影留念。 它点击了以后有5秒钟的准备时间，然后你已经到火星了，你马上就给你合成，然后你是火星的第32位造访者。 载人航天、火星探测、探月工程、北斗导航系统等国家重大工程任务集体亮相本届航展，空间站组合体 3D 模型、嫦娥5号月球探测器等也都是首次与观众见面。 围绕乡村振兴主题，专门面向农业家庭户籍人员举办的全国乡村振兴职业技能大赛今天开幕。总台记者孙鲁进、刘百轩、卜鹏报道。 欢迎参加全国乡村振兴职业技能大赛。 今天上午，全国乡村振兴职业技能大赛开幕式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各参赛代表团代表依次入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刘康表示， 目的就是要推动乡村振兴相关领域的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为全面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的技能人才保障。 刘康介绍，举办全国乡村振兴职业技能大赛，通过各地培训和选拔，可直接在农业家庭户籍人员中培养选拔一批优秀的技能人才。 全国共有23个省区市开展了省一级的选拔赛，带动了农业家庭户籍人员6000多名选手参加了选拔，不断地提高技能水平。 大赛共设农机修理工、养老护理员、电子商务师等11个比赛项目。电子商务项目裁判长孙文官介绍，比赛对接世界技能大赛制定了高标准的技术规则。 我们这个比赛实际上目的是乡村振兴的普及，整体水平通过这次竞赛的导向提高的程度也比较大。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25号0到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0例，本土病例9例。本土病例分别为福建厦门市5例，黑龙江哈尔滨市3例，黑龙江绥化市1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例，均在黑龙江绥化市。 关注黑龙江疫情防控的最新消息。哈尔滨市3例新增本土确诊病例都是在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期间发现的，绥化市检出的3例阳性感染者均为巴彦县确诊病例的密接人员，且为共同居住的一家人。总台驻黑龙江记者冯志远、张艺新、于文波报道。 哈尔滨市3例确诊病例分别位于巴彦县松北区和木兰县，目前黑龙江省新冠肺炎救治中心已经再次启用，按照哈尔滨市对核酸检测实行龙江健康码赋码管理，未按疫情防控要求进行核酸检测的人员健康码会调整为黄码。目前哈尔滨市10000多名未检测人员龙江健康码调整为黄码。哈尔滨市工信局副局长许威， 那么目前哈尔滨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已经全部结束，已有10748名未检测人员的龙江健康码被赋码调成黄色，其中1958人已经补检核酸检测并变回绿码。 昨天，黑龙江省绥化市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例，无症状感染者2例，3人均为巴彦县某确诊病例密接人员，共同居住的新港湾小区被调整为中风险等级，实行风控管理。对3名阳性感染者的62名密接者、128名次密接者，共计190人全部进行集中隔离。目前190人体温正常，核酸检测均为阴性。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2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奥运村目前已完成全部建设任务，静待奥运会的到来。该奥运村是冬奥会张家口赛区的配套设施，赛时为各个国家和地区运动员、教练员及代表团成员的主要居住地。 荷兰奥委会和残奥委会首批冬奥会参赛物资今天凌晨运抵天津港，这是首票北京冬奥会参赛国家地区奥委会入境物资，也标志着北京冬奥会各参赛国家地区代表团赛事物资入境正式拉开帷幕。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将从美国追索的12件文物艺术品划拨西藏博物馆收藏。十三五以来，国家文物局和17个对口援藏省市文物部门安排中央财政资金，中央预算内投资共计21.68亿元，西藏文物保护状况不断改善。 9月26号到10月16号，用于我国广播电视节目传输的卫星将进入秋季日凌期。卫星广播电视节目接收会受到日凌影响，电视画面可能会短时出现马赛克、雪花、黑屏，甚至信号中断的情况。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生态系统生产总值 GEP 核算成果今天发布。经核算，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2019年度生态系统生产总值为 2045.13 亿元，单位面积 GEP 为每平方公里 0.46 亿元。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总部搬迁武汉大会今天召开，三峡集团总部正式从北京搬迁到武汉，有利于发挥对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示范带动作用，并促进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和三峡集团主营业务发展。 成渝中线高铁建设启动活动今天举行，这标志着成渝中线高铁工程前期工作取得重要进展。成渝中线高铁建成后，将成为我国建设标准最高、运行速度最快的高等级高速铁路，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今天凌晨，四川雅安市天全县局部地区大暴雨引发泥石流，造成17人失联，目前3人获救，2人遇难，仍有12人失联。抢险救援指挥部组织多方救援力量，正全力全面进行搜救。 首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博览会开幕式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下午，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超过4294万例，死亡病例687000多例。总台央广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数据显示，在8月1号到9月17号期间，因为发现确诊病例，全美有1800所学校关闭，超过93万名学生的教育受到了影响。美国疾控中心的最新数据分析表明，在不要求学生和教职工戴口罩的学校当中，疫情爆发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但在美国，围绕是否该戴口罩、是否该接种疫苗等关键性防疫措施，美国两党争执激烈，导致的社会对立情绪十分严重。来看韩国，当地时间25号，韩国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273例，再次刷新了单日新增的最高纪录。有分析指出，由于在韩国传统节日秋夕期间人群的大量移动造成的新冠病毒持续扩散，未来一段时间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可能还会继续上升。聚焦日本，目前东京、大阪等19个都道府县实施的紧急事态宣言，福岛、熊本等8个县实施的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都将在本月30号到期。对此，日本政府高级官员25号表示，政府认为当下已经接近可以解禁的水平，预计日本政府将于28号做出最终决定。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联邦议院议会下院选举当地时间26号开始投票，选举将决定各政党在联邦议院的席位，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或政党联盟将组建新一届政府。现任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执政16年后不再寻求连任。 日本首相菅义伟25号表示，他本人在卸任后不会在新内阁任职。据报道，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结果将于29号出炉，这也意味着菅义伟的首相任期即将结束。 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总统官邸附近25号发生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造成至少8人死亡。警方表示，伤亡人数可能更高，因为一些死伤人员已经被他们的亲属带走。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童林、张浩森、舒心，主播玉磊、泽华。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You're stealing my heart away. You're out.